直见，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预计21号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会有四五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七级左右，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晴，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45%。 明天白天北京市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运行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西三环的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南向北全线目前都是车流比较集中的路段。另外，受到西客站车多的影响，莲花池东路东向西方向、太平桥路、马连道路南北双方向、北京西客站南路南向北方向、国安路马家道南街东西双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我们依然为大伙推出小牙齿大健康系列节目。今天呢，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我们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拥有一口好牙要从生活的细节开始。 说到护齿，大家都知道怎么做，但如果追究到细节，估计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得很清楚。零食怎么吃才能减少对牙齿的伤害？先刷牙和先吃早餐，哪个对牙齿更健康？琳琅满目的牙刷牙膏，我们又该怎么选呢？9月20号，国际爱牙日来了，健康加油站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推出小牙齿大健康特别节目。今天邀请北京市牙防办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副主任医师刘敏，给您说说拥有一口好牙从生活细节开始。 我登上那高山，自由的飞翔在那辽阔蓝天。 昨天呢是全国爱牙日，今天我们依然和大伙来关注一下口腔健康，关注一下我们的牙齿。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北京市牙防办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的副主任医师刘敏刘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拥有一口好牙从生活的细节开始。首先呢，要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刘主任是大伙的老朋友了哈，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伙来普及我们说这种口腔健康的相关知识。昨天是爱牙日，我知道北京口腔医院也举办了一系列的这种活动。我记得爱牙日的这个今年的主题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和大伙强调，其实我们的这个口腔健康不仅仅关乎的是牙齿本身，它和我们身体很多其他的疾病，甚至说宝宝的生长发育都有可能和我们的口腔健康口腔卫生有关系。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每天得吃饭，得喝水， 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口腔健康、口腔卫生应该是每时每刻其实都会受到了影响。那我们今天也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要拥有一口好牙得从生活的哪些细节开始。咱们是不是先跟大伙儿来明确一下什么算是好牙？我们经常看电视的时候，有一些朋友说这牙一定得又白又整齐，这样的才算是好牙。这好牙的标准真的是这样吗？ 世界卫生组织呢对口腔健康有一个标准，怎么算是好牙呢？大家可以不用去记那条条框框。 嗯， 通常来讲就是第一个，它不疼 啊、哦， 它不疼，这疼肯定不正常，是吧？这不是好牙。第二个呢，就是说没有出血，就好多人，比如说咱们刷牙的时候。或者是 吃苹果的时候， 啃硬东西的时候，啃玉米的时候，哎，牙龈会出血， 嗯， 出血也不正常。还有的人可能是他睡一晚上觉，早上起来可能口角或哪儿可能一手一摸就又出血， 嗯， 出血肯定不正常。所以没有疼痛，没有出血，牙龈颜色的正常。 嗯， 这个呢就是说一张嘴，我们说是牙龈是红的， 嗯， 正常的牙龈应该是粉红色，它不应该是那种。就是那种特别的 鲜红色， 那鲜红就不对了，它应该是粉红色，是非常的粉，非常的坚韧。 嗯， 用手摸一摸，揉一揉，是很坚实的，没有疼痛，没有出血。这是最基本的吧？还有其他的一些，可能就是说，牙齿清洁啊等等。 嗯，所以说其实大家伙所认为的这个好牙，传统意义上的比如说它的洁白程度啊，它的这个整齐程度啊，其实并不是我们说是不是一个好牙的绝对判断标准。 关于这个洁白程度呢？我可以插一句，因为现在就是很多人都想那牙要洁白， 嗯， 特别特别的白。实际上我告诉你，这牙本身就不可能是洁白的。它那牙呢，我们表面一层叫釉质， 嗯， 这是最硬的器官，就是我们。但是釉质呢，它是透明的，它发育的特别好，它是无色透明的，特别亮的。 嗯， 我们的牙看上去特别亮、特别白，主要是指的门牙，就是那个尖儿那一块、切端那一块，我们叫、因为那一块呢，它只有釉质。它里边没有牙本质， 嗯， 但是再稍微往后来一点，它就有牙本质了。而我们知道牙本质都是淡黄色的，如果你的牙齿釉质发育程度很好，它透亮程度比较高，它能透过这种釉质显示出里边牙本质的颜色了， 嗯， 所以它就是应该有点淡黄色 哦。 所以特别到牙根那个位置，好多人的牙根你仔细观察一下，往往会比牙的那个切缘那个位置要黄， 嗯， 这就是正常的， 哦， 正常的牙就应该这样， 嗯， 所以那种。完全的从这个牙从上到下都是那种特别的白， 雪白雪白的， 叫那种瓷白， 嗯， 就是碗或者是马桶或者是那个茶杯那种特别特别白， 嗯， 那是不正常的，正常情况下不应该那么白， 嗯， 所以大家不要刻意去追求这个白，我们追求的是干净、整齐、整洁， 嗯 啊，整齐包括整齐也是，现在很多人都希望我们的牙特别特别整齐，我们说呢，这也不太可能，嗯，也没有必要完全整齐，稍微有的牙有点。扭转会有点这个不齐，我们这叫个性。 嗯， 否则的话，说的人一张嘴那都一样了，是吧？ 嗯，所以说不要被这个我们说很多的这种牙膏广告啊，这种什么牙齿保健的广告所误导了。 嗯， 其实我们的牙齿要怎么才算一个好牙，和它的洁白程度、整洁程度并不是完全相关的。 嗯，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去注意牙齿本身的健康程度、清洁程度，这样其实对我们的口腔健康、对牙齿健康它是更关键的。那怎么才能拥有一口好牙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刘主任跟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哈。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刘敏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新闻以及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告诉给刘主任。今天呢，我们也依然是为大伙准备了两道有奖互动问答，上半段有一道有奖互动问答题目，下半段有一道互动有奖问答题目。每一个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小礼品。那这个小礼品呢，是由北京口腔医院所为大伙儿提供的一个健康口腔的小礼包，同时呢还有一个我们说这个口腔健康的小秘籍手册。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的话，就抓紧时间和我们来互动。先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我们上半段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这零食如果您非吃不可的话， 我们是一次吃个够，还是分开吃，对于牙齿的损伤会更小一些呢？这是我们上面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吧。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继续邀请刘敏主任和大伙来说一说拥有一口好牙从生活的细节开始。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首先和大伙来说一个坏消息，吉祥三宝这首歌曲当中的父亲布仁巴雅尔因为突发心梗与世长辞，大家在纷纷表达哀悼和遗憾之情的同时，也不禁又心生疑问，心梗为什么也会在中年人的身上频频发生呢？目前有研究认为，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包括了三高、动脉粥样硬化和不良的生活方式，例如抽烟、饮酒过多、缺少锻炼、过度的劳累、饮食不健康、情绪波动剧烈等。如果预防心梗发作，首先我们应该定期体检，可以发现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高血糖甚至冠心病，从而知道自己有没有心梗的危险因子。其次就是应该控制心梗的危险因素，比如说有三高的朋友就应该设法通过药物、生活方式管理来控制三高。最后呢，提醒大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现代人竞争压力大，需要保持平和乐观的心态，同时远离烟酒，远离不健康的饮食，同时还要远离熬夜等不良的生活习惯。随着海淘越来越方便，很多年轻的爸妈把海淘的清单扩大到了国外的儿童药品上。这些儿童药品多用于治疗感冒、发烧等常见病，而且大多数是属于国外的非处方药。但是专家指出，未经我国批准上市的海淘药品可能带来多种问题和隐患。首先，海淘药品包装上的说明或者是标示我们很难看懂，很有可能会导致相同的药品在国内和国外的说明书标注的用法和用量不同。一旦给儿童用错药，可能会让他们的肝脏、脾脏产生较大的负担。另外，有一些药品在运输和保存的过程当中，对于温度、湿度等条件都有特殊的要求，但是一般海淘过程当中的运输条件很难满足这些要求，很有可能会导致药品出现质量问题。大家伙期待已久的中秋节就要到了，最应景的食物无疑就是月饼了，而且月饼的种类琳琅满目，吃了之后更加是让我们口齿留香，欲罢不能。不过月饼当中的糖和油脂含量都很高，吃多了会引起肠胃的不适，增加能量的摄入，因此在吃月饼的时候应该有意识地控制一下摄入量。另外，很多人在吃月饼的时候会搭配酒、碳酸饮料，这些都会大大增加糖类的摄入，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建议您可以搭配一些淡茶，既健康同时又可以去除月饼的油腻，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市牙防办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的主任医师刘敏刘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拥有一口好牙从生活的细节开始。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刘主任先告诉大伙儿什么是一个好牙哈，不光是说这个牙齿特别白就算是一个好牙，其实它的卫生程度，还有就是疼不疼、流不流血，这些都是一个好牙的衡量标准。有一个听众朋友啊，有一个小疑问，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发来微信，想问问我们的刘主任，携手医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他想问问您，在早餐前刷牙好还是早餐之后刷牙好呢？想问问专家。其实这个问题，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惑。这个刷牙我们是为了清洁这个牙齿，那晚上睡了一觉，睡觉的时候我们没吃东西，早上起来了之后我们是吃完东西之后再把这个脏东西一起清洁掉呢，还是说我们先刷刷牙，把我们夜间残存的这些脏东西刷掉，然后我们再吃东西呢？ 这个都可以，我觉得 啊， 它不同的方面呢，它那个侧重点不一样。如果从对牙齿的保护来讲，还是应该是先吃饭后刷牙，因为你吃完饭呢，口腔中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然后你吃完饭之后把牙刷干净，这样你早上去上班去了，这一上午这牙清清爽爽的，感觉很舒服，如果你要吃饭之前先刷牙呢，刷完牙之后你再吃完饭，